埋大部分一啲、可能有啲新嘅西片上，但係嗰啲西片呢有一部分呢其實已經喺外國上咗，甚至乎有啲串流平台呢都已經上 啦， 係啦，咁、所以個情況就係咁囉。咁點解所以我哋一直都希望政府可以幫我哋盡快放寬個上座率，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原因。 都明白嘅，即係如果啲大片即係入座率本身都係爆嘅呢，咁就梗係會揀到時差唔多入座率個要求可以去到85%啊，或者甚至乎完全開放嘅時候先至會有返個效率喺度啦。 冇錯， 即係而家嘅話就一定係即係播放一啲可能頭先啊袁生你所講嘅一啲已經播緊或者以串流平台有嘅嘢，咁就即係對成個嘅業界裏面都係睇法上都一致嘅。咁但係我就好想知道，如果當即係入座率一半嘅時候呢，頭先你入嚟同我哋傾偈之前呢都有講過點樣實行呢，因為其實除咗你話啊要播大片就係對個票房同埋收入有保證之外呢，食物嗰方面呢其實都係你其中一個收入。但如果而家呢一刻嗰個放寬嗰、那個限制都仍然喺度，話要打曬全個院裏面嘅人都要打曬三針或者兩針之後嘅康復社先做到。咁樣其實你哋會唔會諗過點樣安排呢？ 明白。咁其實呢、我哋其實一直都其實過去兩年啦，我哋一直都有同政府爭取呢個喺院內開翻飲食啦。因為其實呢個飲，首先我先講呢個飲食對我哋嚟講個生意個成本係好大，即或者我哋嘅收益係好大幫助嘅。因為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我哋成日用一個例子啦。我哋一套戲一張戲飛，其实一半的价钱我要给回片主的，另一半我们就拿来交租，现在只有 50% 上座率，其实我租都不够交已经。另外我们一直的小卖部的收入其实就是拿来我们的盈利，就是拿来支付我们前线员工的薪金，还有譬如一些清洁、杂费、一些维修的费用的。所以这个数对我们小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毛利来的。Okay? 其实现在政府但我们都很欢迎今次它是有的叫做有条件限制给我们开回这个的院内飲食的，但是实际上操作呢，我们即所有的会员呢都可以这样讲，我们都不会说将一些很大型的院呢去拨做一些叫做飲食场次，因为刚才讲我现在得 50% 上座率，现在香港打了三针疫苗的人，如果我没记错应该刚刚过了300万多些，即是大概一半左右落档，咁即係话你 50% 上座率，你再少一半 25%， 呢 25% 唔一定嚟睇戏㗎，咁我哋嘅生意已经係挨咗咁即係蚀咗咁多年嘅情况下，冇乜戏院会咁样去做嘅。不过始终我哋睇两样嘢，第一始终我哋啲戏院呢，可能唔知你哋有冇机会去过，就係、是、我哋就有啲 VIP house， 有啲可能細啲嘅可以包场嘅，原来我今次包场想睇到戏十个人八个人，而佢哋都 make sure 佢打三针，而我那段时间我可以安排了啲打了三针的同事去 serve 佢哋咧，我觉得有啲戏院是可以做到的，亦都俾顾客一个弹性。正如今日特首都有讲嘅，好像有记者提问就话，如果真系做不到有冇问题啊？啲戏院，特首都话呢个真系佢俾多一个空间我哋去做生意啫，完全做不到，佢哋都明白嗰、那个问题系即系个难度喺边度嘅。咁同埋呢一个，我谂我哋乐观去睇咧，因为按嗰个疫苗通行证咧，其实喺5月31日呢，其实无论是去餐厅啊、去食肆啊、去啲表列处所呢，你都需要打晒三针㗎啦。当然就係话即係你打完两针之后嗰六个月你打三针啦，你打完两针之后原来你未够六个月嘅，你打两针都可以去戏院睇戏。咁、其实佢只係将呢一个打三针嘅情况呢早个零月呢俾我哋去实行。咁、所以我哋好乐观去睇，你而家俾得我去4月21日打咗三针嘅员工同埋呢一个客人係可以入院内飲食，咁我都好希望5月31日当这个疫苗通行证要求去到打晒三针先可以戏院睇戏的情况下，可以放宽我哋全院饮食咯。 但你哋实际执行的时候咧，会系点样做法咧？会系倾向系喺售票的时候已经要佢出示晒所有的证明啊，定系会点样咧？但系因为有阵时买飞咧，就分分钟系一个人买晒其他人噶嘛，咁点搞咧吓？ 所以头先我咁讲，我哋咁最主要一刻。如果我哋4月1日至到4月，即系呢段时间咧，要做一啲叫做院内飲食嘅场次咧，我哋都会系做啲包场。呢啲我谂我哋唔会公开发售，因为其实都有啲客会打嚟就啊，我今次想成班人去睇Spiderman 咁样计先啦 ，OK？ 咁我哋想 book 你呢个 house 10个人嘅，咁我哋就会咁样安排咯。因为冇错啊，你哋讲嘅问题讲得好好，就算我喺个网站我写得几清楚都好啦，有时真系个客人睇唔到就睇唔到噶啦嘛，即系佢去到嘅情况，喂唔～ 得、哦，我係未打針、哦，咁我亦都唔可以同一時間安排另一場次俾佢。咁所以呢啲而家呢個叫做院內飲食嘅安排咧。我相信絕大部分戲院都是會做一些包場為主的。 過往呢在不同波的疫情裏面呢，其實在這方面的、包場的生意的狀況是不是很受歡迎呢？其實 是的，其實 在一個我叫做正常未有疫情的情況下，其實很 多無論是機構或者私人都會有很多包場的，即譬如、有些是 for、生日 party、啊，或者很多小朋友他們很多卡通片去看、啊，甚至都很多機構會是尤其是一些無論是、內地的電影也好，或者一些尤其是一些、西方大的叫做 Marvel 小的電影呢，都很多大的跨國機構呢去包場作為一個員工活動的。所以這些其實對我們的生意來說都佔一大部分的收入的。 明白。 系嗱，另外我都想即系倾翻咧，就系、你头先都有提过啦，关于嗰个疫苗通行证咧嘅时间表啊，因为由而家去到4月29号啦，就接种咗第一针咧，先至可以入场。但系由4月30咧到5月30号咧，就必须系要接种咗两针咧，先至可以入场噶啦。咁5月31号或以后就更加系需要有第三针啦吓。咁样咁我想问即系你哋预计咧嗱，虽然而家咧其实讲紧嗰个。疫苗的接种比率，如果是打了第二针咧，都有成即系八成几的人口在度啊、嗯。其实你哋预计呢个疫苗通行证会不会对于你哋的生意构成任何的影响 咧？這个我哋都一定有预计到，或者我哋都有计呢条数。咁、但系如果你再下一个问题就系你预计几多咧？其实我哋都系用头先你嗰个数字，你而家俾我开八成，俾我开一半，我已经冇咗一半生意啦。咁如果我用两针咁嘅计啦，咁其实我当得八成半嘅人，咁我就再打个八五折。咁所以其实呢一个系我哋戏院面对到一个好大好大嘅营运嘅压力咯。 好。另外袁彦文，我想问，即系你哋而家咧估计啊，仲会唔会有一啲嘅院线会有机会结业啊？因为之前都有几间系失嘅，已经冇咗吓。 嗱，我谂我只系用一个例子啦，其实。今日政府同我哋讲话开翻 50% 嘅情况下，我哋头先咁讲啦，我哋一来失望，二来我哋作为业界都好担心嘅，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咧，旧年 UA 结业咧系应该三月初去公布呢个消息嘅，而我哋喺旧年嘅28号咧，政府已经俾我哋开翻戏院噶啦，咁但系以我哋即系估计或者所知咧，就因为佢哋都见到得 50% 上座率，嚟紧都即系完全咁唔明朗嘅情况下，就算我 100% 上座率，大家都知道我哋戏院嗰、那个毛利不嬲都唔高嘅，咁、大家见唔到嗰个将来或者见唔到嗰个无底深潭嘅情况下，就会有戏院会举手投降。即係結業，所以我哋到而家都係嘅。點解我希望嗰個上漲率去翻即係一個叫做85%甚至乎 100% 咧？就係我希望俾我哋業界盡量去做到幾多生意，我哋可以 keep 到個生意，或者喺呢一個行業繼續去發展落去。當然，我哋明白政府有好多唔同防疫抗疫嘅諗法或者要求，咁但係喺業界，我哋見到一啲呢、這個都唔係話無病呻吟。UA 頭先好柔聲咁樣講，嗰、那個例子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所以如果再咁樣落去，我唔排除或者我哋都如果真係再有院線去結業，我哋係絕對唔驚訝嘅事情咯。 系，因为即戏院嘅结业咧，其实都联系住大众上面个心情啊。因为其实实际上嚟讲，都系我哋即系一个好重要嘅娱乐之一啦。咁就上年亦都见到唔少院线结业啦。咁如果真系啦，头先你所讲，譬如上年 UA 咁样啦，系即系开翻之后咧，先至嚟讲结业嘅时候，如果都仲系有咁样嘅情况咧，其实业界里边有冇讨论过？其实系用啲咩措施嚟令到剩低嘅院线，其实佢哋个营运啊，其他嘅事情啊，系可以继续去做咧？因为即系唔系好多院线剩翻嘅啫， 冇错。嗱，我谂呢、這个即系香港一个好自由嘅经济市场啦。咁我谂我哋个成本最主要系两方面咧，一个就系片租，即系话我哋要俾翻几多俾片主。咁呢个系每套片佢哋嘅即系有个 benchmark 啦。咁但系即系有 guideline 啦。咁有个咁但系每一套片都有啲唔同嘅。咁你话按片主会唔会可以大幅减到个片租俾我咧？咁 即係佢哋都會覺得，喂，我製作費又咁多，演員又咁貴，咁亦都佢哋應該有佢哋嘅壓力，佢哋相對嚟講減得唔多。 另外啊，遠人唔好意思，你第二點咧，我估你應該係講埋即係其他嘅部分，但係因為我哋有五點半新聞報道啊，睇下會唔會一陣間可以請你補充埋咧你嗰一點嘅觀點啊嚇，1872311可以打嚟傾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43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464宗是快速抗原测试阳性，579宗是核酸测试阳性个案。医管局再情报多54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有超过110万人染疫，8789人离世。另外新增個案包括23宗輸入，包括一個由南非經泰國，是今個月6號抵港的24歲男子，經過全基因分析，相信帶有 Omicron BA.5 變異病毒。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曾竹君說，當局會留意相關個案。行政長官參選人李家超和會計及法律界選委舉行網上交流會，選委陳王毅說，新一屆政府首要任務是進行23條立法，認為要處理國安法未解決的問題，一些條文內容可以參考2003年時的草案。李家超在會後說，若果能夠成功當選，23條的立法工作是其中一個重點，也都知道現屆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各方面意見都會考慮。另外李家超說，選舉是個人的事，家人並沒有參與，亦都同屋企人無關，唔涉及任何利益衝突。澳門新一輪電子消費優惠計劃預計每個合資格居民會有8000元，具體安排稍後公布。行政會已經完成討論追加財政預算草案，會增加大約72億4000多萬澳門元，當中用在實施新一輪電子消費優惠的預算接近60億。其余主要是补贴家居和企业商户的水电费。行政会发言人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说，今次预算是参考去年政府发放援助疫情经济的电子消费优惠计划，以及评估今年的实际情况，综合分析之后得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证实，在被围困的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有一些軍人被俄軍俘虜，但人數比俄方說的少很多。俄羅斯國防部星期三通報，駐守馬里烏波爾一間工廠的1026個隸屬烏克蘭海軍陸戰隊第36旅的軍人放低武器投降，包括162個軍官。俄羅斯電視台播放士兵投降的片段。俄方說已經全面控制這座城市，烏方未有評論。另外，烏克蘭副總理韋列舒克說，已經與俄方商定星期四開放9條人道走廊，給馬里烏波爾等多個城市的居民撤離。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最低氣溫大約22度，日間炎熱和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8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北風，明天東風增強，展望隨後幾日雲量增多，週末期間風勢頗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快线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咁大车龙嘅大消散，而家大嘅交通都系比较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清水湾道内龙翔道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圣贤中学对开，咁就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嘅快线有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現在只是收費廣場對出一段車多。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的龍尾接近柯達大廈，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的車龍排到欣怡花園， 路面情況在港島，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車多，龍尾近兆輝台。咁而家皇后大道東去黃泥涌道咧，交通亦都係繁忙嘅。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新柳街。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榄口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的交通都开始繁忙，龙尾接近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来回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一啊，四月二十一号就会有首阶段嘅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啦，咁有好多嘅处所咧都会重开，不过咧就要遵守翻相关嘅规定嘅，譬如我哋头先讲到咧系入戏院睇戏咁样啦，即系如果你系要喺场内饮食咧，咁要安排一啲嘅场次咧，而嗰啲嘅场次嘅入座嘅人士咧都系需要咧打齐针咧先至可以入去嘅。咁嗱，你又点睇呢？吓，同埋而家电影院系讲紧咧，只系可以有一半嘅上座率啊，即系佢个容纳人数只系可以去到50%嘅啫。咁你又点睇呢？18731，不妨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继续请翻戏院商会嘅理事长袁燕文喺度。袁燕文你好， 袁生你好， 两位你好。 系嗱，头先你就分析咗你哋即系经营上面嘅第一点，就系要俾嗰、那个片主。咁另外嗰啲嘅成本結構咧，喺而家個經營狀態之下，點樣去維持啊？ 係另一個，我諗我哋最大嘅壓力咧，就喺個租金管理費個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我哋租間戲院其實講緊幾萬尺，個地方好大，同埋你一簽係十年八年租約，我哋其實喺業主咧過去呢一段日子咧都有唔少嘅，即係或者多多少少嘅減租俾我哋。咁但係其實去到今一波咧，其實大家即係佢哋都會話，其實我哋都真係人至如盡啦，都有啲都唔係真係減到好多。咁但係先咁樣講啦，因為我哋唔係話好似其他餐廳可能一兩年約隨時你結業就 OK， 我裝修都講緊幾千萬嘅成本。咁所以如果喺個業主上面，我哋而家得 50% 上座率，我嘅生意係去到正常水平嘅一半都冇嘅情況下。我哋要好，即系我哋都好希望业主可以有个大幅宽减呢一个租金同埋管理费俾我哋咯。咁但系呢一个都好睇即系个别业主嘅情况咯。咁所以呢个都系我哋另一个好大嘅成本压力。咁所以无论喺个片账上边同埋呢一个，我觉得租金压力嘅成本咧，系会影响到我哋头先回应翻你嘅问题，就系嚟紧会唔会仲有其他院线会结业咧？那个情况就系咁样。 咁关于咧，即系其实讲成本嗰个咧，都系讲紧即系长租啦，加埋其实可能系员工嘅成本啦。咁其实过往嚟讲有一段时间咧，即系你都会见到政府会呼吁啲商家话，不如减租啦，吓啲大业主。咁同埋佢哋自己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措施咧，系帮紧啲中小企或者唔同企业咧，就系即系员工开支嘅成本嗰度咧，都有所去支援嘅。咁其实即系呢类型嘅倡议或者支援嘅话，其实就帮到即系你哋业界几多咧？如果即系继续咁落去嘅时候，亦都会唔会话喺员工嗰度都会有一个好大嘅压力咧？咁样 嗱，我谂我可以话即系一定有嘅好过冇噶啦。咁啊，但系大家都明白，我哋咁耐停咗200几日戏院，即系大概 系啦，超过三七廿一三八个月咁滞。咁我就算我租金，首先唔系每个业主可以减俾我哋，或者减个幅度都有限啦。我哋管理费都系要好多都要照交。咁我哋有唔同嘅保就业计划啦，或者系每个营业可以系我哋可以攞翻十万蚊或者几多个即系大概十万蚊嘅津贴啦。但系其实真系对我哋一个杯水车薪。呢段时间其实我谂我哋仲继续去做戏院嘅一啲嘅院商啦，都真系好希望呢段时间我哋挨埋喺之后可以追翻翻个生意。但系多一句，其实我哋做生意最主要系睇我哋个。即系睇唔睇得通前面，有啲人会觉得，唉，我唔想再去挨呢件事啦，咁佢选择结业，咁呢个真系好个别嘅或者每个院商自己一个嘅决定咯，系啦。 好啊，唔该晒你袁以文，倾到呢度，麻烦晒，再见吓。袁以文咧系戏院商会嘅理事长，电话号码17231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发表一下意见同睇法啦。不过我谂啊，麦家俊即系对于唔少人嚟讲咧，而家香港嘅電影業嘅狀況咧，即係戲院個狀況咧，其實都幾令人唏噓。 係啊，啱啱聽到啊，即係袁生所講，即係其實原來佢哋個營運模式裏邊咧，其實片商又會分咗佢哋一啲啦，跟住之後租金啦，原來即係平時佢哋嘅一半嘅或者想成個嘅戲院嘅票房收入咧，其實原來都俾咗依兩大個即係成本。咁之後剩低嗰啲就可能要靠其他周邊嘅收入咧去維持。咁所以其實本身呢一個嘅模式咧，其實對佢哋嚟講都已經係好辛苦。咁如果以加上疫情咁樣嘅，其實就好大件事嘅對佢哋嚟講。 當然即係可能亦都會有啲人講嘅，喂，其實我而家都有好多嘅串流平台嘅啫，我喺屋企都可以睇到噶啦咁樣。咁但係喺電影院，基本上你所要求嘅就係另一件事啦，即係 另一個體驗啦。 係啦，即係應該就唔係你屋企個電視機咧可以取代到，除非你真係屋企自己有個私人影院。 但係我哋自己當然我自己個人嚟講，好唔想即係電影個依個行業咧，其實就即係尤其是電影院個行業咧，會因為咁樣而受到好大打擊。因为始终大家 都明白在整个疫情里面其实都不单止是这个行业，很多不同其他行业尤其是饮食业这样都未必会在餐厅本身那里在地去做，而是变成做去网上外卖有很多东西。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大趋势，但是这个趋势我们就连接受，但实际上来讲是不是真的因为这样而没有了其实我们以往很宝贵的一些体验呢？而这个体验里面是不是就冇咗就算咧，其實因為片商裏面其實本身依一個亦都係支撐住成個電影業啊，好多嘅嘢亦都唔係話串流完全能夠可以去即係去覆蓋到嘅。咁依個亦都可能其實間接地影響咗成個文化產業裏面嘅發展嘅。 18723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意見啦。咁另一樣咧，麥家俊就關於呢啲嘅體育嘅設施啊，譬如咧係體育館啊、壁球中心啊，係啦，即係啲户外體育嘅設施，例如即係運動場啊、網球場啊、草地滾球場啊、足球場啊、籃球場等等咧，都係可以重開嘅。不過咧，亦都要遵守翻咧相關嘅限制啦，就係運動嘅時候，每組嘅參與者咧就要四人一組。不过如果你进行对制比赛或者是对赛训练的时候，你每个场地的人数上限就可以遵照相关运动的比赛规则，即譬如说如果你篮球下比赛里面是五人对五人的，还有相关的裁判，这个呢就是一场正式比赛的人数了。但留意就是在第一阶段你运动的时候，运动员都还是需要佩戴口罩的。是的， 这个呢就真的喜欢运动的人好像我来讲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来的。因为我想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呢，其实真的可能要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啦，又或者一些比较激烈 的运动的时候呢，其实一戴着口罩呢，其实对整个的表现啊，或者整个体验都是其实都是很辛苦的。咁所以其实当真的整个这个第一阶段首先就是要四人为限这个这样的做法，再加上其实是每一个运动员，即是不是正式比赛，正式比赛好或者不是正式比赛好都要戴口罩的话，其实我想对整个复苏回整个康乐文娱或者整个体育的整个活动，其实那个 幫助其實是很有限的。 嗯，心機旁邊的聽眾朋友，你又怎麼看呢？18721體育處所重開，4月16日開始，大家就可以用康體通在網上預訂重開設施，但在這些限制之下，大家又會不會真的很迫切地想盡快可以預約到場去進行體育運動呢？18721可以打來和我們聊聊的。電話旁邊我們請來一位資深的籃球教練，亦都是一個體育會的總監，劉家豪。劉家豪你好。 劉生你好。 你好 嗱，刘家豪，我头先就讲咗，即系第一阶段嘅时候啦嘅体育处所重开嘅时候相关嘅一啲嘅条件要求啦，要符合呢啲相关规定难唔难啊？ 其实就唔太难嘅，因为其实呢个要求咧，之前早嗰一两波嘅时候咧，都已经定咗落嚟噶啦。咁我哋都表示十分之欢迎嘅，因为今次嚟讲咧，佢第一阶段咧，其实都已经系做紧之前可能系第三、第四阶段嘅嘢咯。因为之前是慢慢放宽的，就好似你话斋四个人呢个小组啦，跟住先至到可以开返比赛啦咁样嘅。咁但係今次呢就同时间进行啦呢两样嘢。 咁即係你意思係可望唔戴口罩或者可能之后再加深啲嘅唔同阶段呢，其实都即係应该今次会好快喺呢一个所谓第一阶段之后就会逐步实施啦，係咪？ 係啦，我见嗰个状况都比之前好好多咯，即係除咗淨係戴要佩戴口罩啦，其實講真要佩戴口罩去做一個對接訓練，即係我哋我用籃球為例啦，咁其實係真係辛苦嘅，係比較困難嘅，係啦，因為始終大家都係知道打籃球係無氧嘅訓練啦，落路咁樣跑啦，同埋係有對抗性啦，有對抗性其實好容易就已經出汗啦，一出汗其實個口罩濕咗咧，就嗰個用處未必係可以保護到個人衛生咯。 係，劉生啊，咁咧其實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過往即係唔同波段嘅疫情嘅時候咧，其實你哋個經驗會係點啊？即係當你話之前咧，即係政府我哋逐步放寬翻唔同嘅體育活動嘅時候咧，以往你話就慢啲嘅，咁其實去到第幾個階段咧，其實你先至真係會見到多啲市民同埋多啲體育嘅活動會翻嚟咧，即係咪去到而家呢度，其實應該其實都唔錯喎，定還是其實係唔夠咧？ 我諗如果係呢第五波為例咧，其實佢而家第一階段放寬咧，我諗都會有好多嘅市民啦、家長或者球員係翻嚟做訓練㗎，因為始終嚟講喺未開場嘅時候，其實都已經好多球員或者家長都揾我哋去做翻啲一對一啦、一對二啊咁樣嘅訓練嘅。係啦，咁以我哋隊制訓練嚟講，其實佢一開翻球場就我哋都應該都會開始翻隊制嘅訓練㗎啦，都。只不過係真係可能喺一啲訓練嗰個嘅練習上面，四人小組或者係一個距離上面，可能練多少少個人嘅技術咯，或者係兩個人、三個人嘅小組訓練咯。咁可能全場嘅時候就要留意一下大家嗰、那個身體狀況咯。係啊，因為始終 一段時間啦， 係啊，一段時間都未做個訓練嘅時候咧，變咗佢哋嗰個無論心肺功能啦，或者係身體質素啊，嗰度都可能要好容易就有機會受傷咯。 咁即係話，其實我哋個理解就可以話係到咗正式真係翻以前嗰種比賽規格或者個激烈程度之前咧，呢、這個所謂第一階段咧，都係俾大家即係有限度地大家對制翻嚟啦，熱下身先啦，做翻一啲真係恢復性啲嘅訓練同埋活動先。咁跟住之後，其實對成件事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循序漸進比較好嘅一個即係恢復嘅過程啦，係咪可以咁講咧？ 是啊，但是如果有依家坊间上面好多即系嗰啲私人嘅联赛咧，其实佢哋都急不及待会开翻场嘅时候咧，都会开办翻噶啦。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风险嚟嘅，因为风险就系我意思唔系话受感染，系容易球员容易受伤咯，即系太耐冇练波啊，其实。 但你估计呢，即係譬如以一啲嘅训练班而论呢，会唔会有机会由于而家即係又要戴口罩啊，你头先都讲啦，譬如你篮球训练咁样，你打两下已经大汗淋漓啦，咁样都几辛苦㗎嘛。会唔会反而可能令到有啲人呢即係再观望一下，咦我睇会唔会係好快就开第二阶段，可以唔使戴口罩做运动先咁样，反而可能会令第一阶段去参与运动嘅人就未必会太多呢。 我谂会有部分人系会咁样去谂嘅，始终都有啲人系唔中意戴口罩噶嘛，即系做运动嘅时候，特别可能系打球嘅时候， 系啊，所以如果真系呢种有部分人系会咁样谂啦，咁其实有另一部分人就会系象征式戴口罩，即系佢戴可能拎落个下巴嗰度啊咁样咯，会系即系唞气咁样。咁其实呢个都系早过第三、第四波嘅时候咧，大家习惯咗呢个形式去打比赛噶啦。其实都即系喺室内场系未试过系解除咗体育运动，未解除咗对接运动嘅。除罩令噶嘛， 咁但系场地设施嘅管理人员会唔会因此而干涉噶？ 之前嗰啲室内场咧就康文署嘅嗰啲职员咧就定时咧都会出嚟去提醒嘅，系啦，提醒完之后大家都好合作咁样将个口罩摆翻好正确位置咁样，咁就冇咗件事噶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做运动都系行先咁样咯，即系大家都好想做运动啊嘛。 是另外都想即係問啦，譬如佢而家就話呢，喺舉個例即係籃球比賽呢，就五人對五人啦，同埋可以有相關嘅裁判啦，呢個就係一場正式比賽嘅人數啦。咁按你嚟理解，譬如其他嘅後備隊員啊，或者係輔助人員啊等等呢，嗰個進場嘅情況又會係點樣處理㗎？ 其实之前即系佢呢一个嘅规定咧，系其实第四波打之后咧，都系呢样嘅规则嚟嘅， 都系一样嘅， 一样嘅，冇变到嘅，系啦。咁正常嚟讲就即系五个人系比赛啦，咁有两位球证喺个场里面啦，咁工作人员即系比赛工作人员可能有自己嘅 table 坐啦，可能两三个咁样啦，咁自己个 bench 度可能会坐疏啲，可能四个人坐一边。跟住隔開少少又坐四個人咁樣，又或者其實坐即係去到最尾第四波第五波之前發生之前咧，可能十二月、十一月嗰段時間咧，其實都已經係冇話點樣分四個人、四個人咁樣坐噶啦。咁但係開頭開翻運動場地嘅時候咧，就會留意多少少咯。 喺個重開翻場地嘅情況咧，直到現時為止咧，就係有冇呢啲數據或者其實已經見到咧？恢復咗幾多咧？即係譬如即係體育會啦，甚至乎係即係而家學校都就嚟要復課啦。咁啊，即係會唔會有啲校際嘅比賽其實都已經密鑼緊鼓，已經係話會重開啦？定還是其實第一階段咧都不適宜係做呢一樣嘢住？只不過係個別嘅一啲球會嘅比賽，或者係一啲學校與學校之間嘅聯誼比賽方式，先至會再重新整過咧。 我諗以第一階段嚟講，學校比賽咧就比較保守啲嘅，因為始終都係安全至上啦。學校咁，如果你話體育會與體育會之間咧，就有機會就會相約一啲嘅友誼賽啦。咁私聯即係私人聯賽咧，其實佢哋都密羅緊鼓去舉辦翻啦咁樣。咁所以喺第一階段嚟講咧，都會有呢啲情況出現，但係即係都大家都觀察一下個場地咯。其實場地嗰度都比較重要，就係、是比較難 book 少少嘅，暫時都係即係無論係街場啦，或者係體育館，因為體育館都用咗有幾個都係用咗嚟做 抗 疫嘅，係啦係啦，抗疫嘅，所以都未開放翻嘅。 所以你估計咧，四月十六號開始可以網上預訂呢啲嘅設施啦，會唔會都出現一個即係大家鬥快去搶嘅咁嘅情況啊？可能大家要早啲喺個電腦度準備，會唔會咧？ 呢樣就不嬲都會噶啦，但係因為佢本身十六號係開始開放翻喺電腦康體通嘅預約租訂啊嘛，咁就未開放喺體育館嗰度排隊去租噶嘛，咁所以係減少咗體育館排到嗰班人嘅。 好啊，多謝曬你啊嚇，劉家豪傾到呢一度啊。劉家豪咧係一位資深嘅體育教練，資深嘅籃球教練嚟嘅。咁麥家俊，我哋頭先咧咪講過嘅，喺四月二十一號咧，食肆亦都可以重開晚市堂食咧，去到夜晚嘅十點鐘。另外咧，每台嘅人數上限咧就由兩人增加到四人嘅。 冇錯。 咁究竟業界而家個準備情況係點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稻苗飲食專業學會嘅主席徐文偉啊，徐文偉你好， 徐生你好， 你好。你好， 徐文偉啊，有一啲你哋業界人士講咧，話而家已經有四月二十一號之後嘅晚市嘅預訂，仲話都幾爆喎。你觀察到嘅狀況係點啊？ 當然啦，即係開始嚇客人都有訂台啊，成一台啊。因為都過去第五波疫情有幾個月咧，都冇做晚市生意啦，咁市民都好熱烈期待啦。不過即係都雖然咁多訂台啦，因為而家。但都做唔翻咧，疫情第五波疫情前嘅 水平啦，我估计都系做翻六七成度啦。咁因为始终都有个規限喺度嘛，咁每人四人一台啦，宴会呢就二十人一场宴会啦，咁呢个即係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咁我相信呢随住疫情慢慢地咁样下降呢，就个生意会慢慢咁样会恢复啦。 嗯，你暂时睇到呢系四月二十一号晚市订台嘅状况呢，系礼拜六日特别热烈啲呀，即系星期五六日特别热烈啲呀，定系平日都嘅夜晚都会系热烈呀个反应。 其实都好平均啊，因为呢好多市民都喺过去一段时间冇出去用餐晚市。咁五六日啊，当然就可能做多半轮啦，一轮咁样生意啦，星期一至四呢都订满咗㗎啦。不过呢即係因为而家可能个生活习惯改变咗啦，有疫情影响呢，都客人都比较早就已经系用餐完毕就离开㗎啦。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问题。 徐生，即过往嚟讲咧，即一段都颇长嘅时间啦。今次第五波咧，其实喺成个饮食业里边咧，最受影响嘅嗰边嘅即系餐厅嘅边种餐厅会受到最大影响啦。同埋即系今次复咗之后咧，其实你话见到头先你话都市民嘅饮食习惯可能都唔同咗。咁正式最快会受惠嘅又系边类型嘅餐厅咧？ 最大影响当然是一些酒店啊、中式的大型餐饮啊、酒楼婚宴那些呢是最大影响啦，因为见到整个限聚令呢那个原则呢都是不想多人聚集嘛，咁所以这些就是首当其冲啦，恢复亦冇恢复得咁快啦，有机会即是因为尤其是婚宴好独特啦，即是不是决定今日结婚听日摆酒嘛，通常都是滞后一年啊或者两年咁嘅时间整个计划里面。咁可能今年啲新人睇唔通嘅疫情几时完啦，唔好结婚住一路然后都可能即係婚宴又减少啊，又驚有个疫情影响啦，呢个係最大影响啦。酒店啦，大家见到啲酒店都其实有啲都係奄奄一息啊，转咗做隔离酒店啊，甚至乎呢酒店里面啲餐饮呢其实都冇开嘅。呢个状况呢其实喺香港係好少可会出现啦。咁呢啲都係好大嘅冲击啦。 另外你哋預計咧就係重開晚市咧，個堂食都係去到夜晚十點鐘啦。咁譬如你哋喺即係管理嗰啲訂台嘅時候啊，會有啲乜嘢嘅轉變咧？即係其實會預計每晚啊係可以即係應付到幾多輪台咁樣咧？ 其實而家做到一輪咧都好開心噶啦。頭先都有提過下啦，因為疫情嘅關係咧，依兩三年咧，其實就算喺第四同第五波中間咧，有段日子都幾好下啦，即係叫做動態清零啦，市民又外出消費啦。咁其實晚市咧，以前咧我哋過往未有疫情咧，可能八點晚市八點零鐘咧都會有客入啦。咁而家咧其實七點零鐘都唔會有客入噶啦，嗰輪做完咧已經差唔多散場啦。咁你可能見到實際現場咧都好多餐廳咧，就算冇疫情影響咧，都八點零九點咧都其實已經清曬場，都準備收工噶啦。 此外啦，而家仲有个要求就系所有员工咧，每三日要进行快速检测。我想问业界嚟讲咧，一般呢啲快速检测嘅成本咧，会系个雇主俾埋啊，定系通常要个雇员自己去俾嘅？同埋，譬如散工同埋全职工咧，会唔会都有啲分别咧？个处理上？ 而家咧，其實大部分僱主咧，將呢個快速檢測嘅成本咧，都係由僱主負責啦。咁都冇轉嫁俾嘅員工啊，或者消費者。其實咧，呢個正正都係一個問題啦。因為我哋飲食業咧係用勞工密集嘅行業啦。舉例，如果一間一千尺或者五百尺嘅細型嘅食肆，佢可能僱用緊十個員工。每三日檢測一次，即係意味著每個員工咧，每一個月咧就檢測要十次啦。即係當一個檢測嘅十蚊，咁即係要有一百蚊咯。 咁呢啲都要打翻落去你哋嗰個經營成本嗰度。 呢個係講緊一個細型嘅食肆嚟喎。咁如果你係一個大型食肆，譬如酒樓，而家生意唔好啦，可能佢生意好，佢可能用緊一百人啊、八十人嘅基本嘅。生意唔好咧，可能減少一半啦，四十人、五十人。咁按翻頭先嘅公式去計咧，可能一個月咧，佢要兩三萬嘅成本咯。 明白吓，好啊，多谢你徐文伟倾到呢一度啊吓，咁啊徐文伟咧系嚟自饮食业界嘅，最后咧系有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大窝口上文苑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元朗水边围村湖水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交通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启德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车多，龙尾近船街，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段仍然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唔排除日元或者会跌至130到1美元嘅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1,518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系989亿。恒指夜期四月份报21,492点，跌29点，成交大约1000张。部分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74.4，升8毫；阿里巴�巴95.5，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74.82，升1蚊；盈富基金21.72，升1.4；美团155.2，升1.1；友邦保险80.15冇起跌；比亚迪股份239.8，升10.8；京东集团226.4，跌4；快手63.7，跌3毫。中国移动55.35，跌1.5。五大升幅股份：安悦国际控股、金汇教育、善碧控股、大丰港、融科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生活概念、立高控股、幸福控股、指尖跃动、瑞远智控。美元兑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842，日元125.4，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5，人民幣6.37，英磅兌美元1.313，歐元兌美元1.09，澳元兌美元0.744，新西蘭元兌美元0.682。港金報18,46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969.71美元，賣出價1,970.48美元，港汇指数95.8，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同埋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咁喺九龙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咁再加上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天光道一段啦，都系非常挤塞咯。嗰一带塞车嘅龙尾啦，去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街。重复一次啦，就是、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嘅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街。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深井段慢線有壞車，龍尾分別去到丁九段同埋青朗公路近金竹角。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深井段嘅慢線有壞車，龍尾分別去到丁九段同埋近住金竹角。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启德隧道管道之内，启隧去尖沙咀方向现在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码头，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深麻实道，后些少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这一段都是慢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宝康公园，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翠屏南村。 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车多，龙尾近春园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彩虹交汇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同埋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月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元朗公路通去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车多，去上水方向的龙尾排到近榄口村。另外，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挤塞的，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来回、深茂坪道、收情楼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 睇多啲，知多啲。 专业医生即场听诊， 即场解答你问题。 医生，我想问下， 老人家，你最担心你病开皮一个 礼拜，我哋话要留意嘅嘢咧，可能 即系清一清到啲痰咧，咁我相信 对。你讲紧呢个症状咧，对于你个影响。 星期一至五，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精灵一点，精灵一点， 精灵一点， 精灵一点， 健康你主场。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留在家，不可以外出，要监察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遵守相关指引，直至完成检疫。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爷爷唔准锡佢，要锡晒我。 食啖水烟打卡先。 老婆仔，你话以后净系锡我嘅？ 成日话要锡自己多啲，我要戒烟。 等我咪点，我话你知，所有吸烟产品通通有害，记住乜烟都咪点。想戒烟，不如多做运动，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只要有决心，一定戒得啦！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8戒烟啦、啊，锡人锡自己，咪锡支烟。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2，香港电台全力推动。 4月15日，港台电视31将会播出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特别节目，还会有香港警务处、油尖旺民政事务处、油尖旺推广一国两制委员会合办，加安全人发展协会制作 网络安全微电影线上互动游戏。 4月15日，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2。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首先系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亦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大窝口上文苑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元朗水边围村湖水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啊，麦家俊啊，今日咧就是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啦，就住佢哋较早之前啊，有关于管制即弃塑胶做咗一个公众参与咧，就提交咗一份嘅报告啊。咁佢哋其实咧就提出咗24项嘅建议。嗱，咁我谂咧，比对于公众嚟讲咧，即系比较关注就系究竟会有啲乜嘢啊？个收费系会增加，又或者有啲乜嘢咧？佢哋建议系即系唔好再用咧。咁其中有一项咧，公众都可能会关注嘅，就系胶袋征费啦。而家就 五毫子啦，都五毫子咗好耐啦。咁佢哋就建议咧提升到一蚊到两蚊，亦都期望咧三年之内实施。 系啊，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几重要嘅一个改变咧，因为甚至乎头先阿陈彦明所讲啦，我哋一直以嚟咧都系五毫子咗都相当之耐嘅时间，市民都习惯咗。但系今次咧嘅升幅咧就唔止系一倍，甚至乎可能系讲紧四倍，去到两蚊嘅话，咁咧所以其实会唔会个市民上面好大反响咧？但系睇翻即系。他们公布出来的那个数据或者他们收集市民意见似乎就不是这样，好像是不少的市民其实都是支持今次或者在一些公众的场所，譬如是已经是再禁止去派发这些胶袋，或者甚至乎是支持他们是会上升到去这一个这样的收费。 嗯，因为都尤其讲紧咧，就系五毫子嘅胶袋征费咧，已经真系实行咗好耐，一路都冇调升过噶啦。咁、所以即系如果当然啦，即系由五毫子升到去一蚊或者两蚊咧，嗰个倍幅咧系大嘅。但系而家市民嘅购物习惯系咪都已经系习惯咗咧，会带个胶袋去购物咧？但系亦都要留意，除咗系胶袋征费咧，佢哋系建议升到一蚊到两蚊之外咧，另外一个咧就系。亦都同大家去超市購物嘅習慣有關嘅。而家有啲人咧，佢就唔去帶膠袋，但係就攞嗰啲叫做平口袋，因為啲平口袋咧就唔使俾錢啊嘛。咁本身咧啲平口袋就係愛嚟載啲譬如冷凍嘅食物啊等等咁樣啦。咁但係咧，大家都會留意到嘅，就係發下發下咧，而家有好多人咧，佢唔係攞住冷凍嘅食物咧，佢都會拿住嗰啲嘅平口袋咧，就當係免費咧有個膠袋咁樣噶啦。咁但係根據咧而家嗰份嘅報告建議咧，就係佢哋都係話不如咧就收緊咧而家膠袋收費嘅豁免範圍啦。譬如頭先我所形容嘅嗰啲嘅，即係愛嚟做密封包裝嘅冰凍食物嚇，咁你以前可以攞啲平口袋嘅，咁嗰個豁免咁不如就取消咗佢啦。同埋咧，亦都要喺零售點入邊咧加強監管咧派發平口袋嘅。嗱咁，但係咧除咗平口袋之外咧，仲有咧就係。大家而家落雨啊，即系就嚟夏天啦，咁又雨季啦，你入去商场咧，系啦，你咪会即系攞个遮袋咁样嘅，咁好多人都啲遮袋都唔会重用噶嘛，都掉咗就算嘛，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一定嘅数量啦，咁所以喺个报告入边咧，亦都有提出一样就系呢啲免费派发嘅即系遮袋啊，系咪都应该要加以管制咧？同埋趁此机会咧，亦都系即系去推广嗰啲。嘅雨傘嘅除水器啊，等等咁樣咧嚇。 嚇，當然咧，即係我自己就從事有關即係可持續性嘅一啲事業嘅。咁啊，當然即係望住今次即係比較進取嘅一啲報告建議咧，當然我自己個人嚟講就即係梗係會係即係幾欣喜會見到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一直以嚟頭先陳彥明所講啦，好多嘢其實好耐都冇變咧。其實本身就係諗住係俾啲市民咧係有足夠嘅時間咧去即係適應呢種改變。嗱，咁跟住之後，通常嚟講改變係循序漸進先容易啦。咁但今次咧，呢、這個進取方式咧都幾多唔同嘅建議，因為有24个。咁啊，即係膠袋頭先嘅徵費咧，或者即係取消咗一啲大家都慣常地攞住嗰啲平口塑膠袋咧，其實都係幾大嘅唔同影響，甚至乎遮都係啦嚇。咁啊，所以咧實際上嚟講，係咪真係咁容易係落實到咧？定還是其實喺個建議裏面亦都有其他循序漸進嘅措施係可以去溝通或者係可以考慮嘅咧？咁呢個就真係需要去傾下喎。 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其實你又點睇呢一個嘅問題呢？因為我諗個前提都必須要留意啦。其實而家即係塑膠咧，係都係我哋一個都幾主要嘅垃圾嘅一個項目嚟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係加強呢啲嘅管制嘅時候，對於整體嘅環境。似乎都会是一件好事，但是市民的承受能力又是怎样呢？1872311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和看法的。电话旁边我们请你一位嘉宾，就是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策略工作小组的主席黄焕忠。黄焕忠你好。 黄生你好， 你好。 系嗱，黄焕忠人，你哋又其实咧由旧年9月开始啦，总共收集同埋分析咗超过成9400多份嘅意见表啦，同埋亦都做咗一个电话调查访问。咁我想问啊，即系你哋喺呢啲嘅调查入边咧，其实睇到市民对于管制呢啲即弃塑胶用品嗰个嘅意见咧，系咪相对地都系正面，觉得系应该可以做多啲嘢噶？ 如果我哋從嗰個電話調查咧，就非常正面嘅啦。 嗯。 咁但係個比例咧，都相對冇我哋而家嗰九千幾份嘅意見書咧咁正面，因為嗰啲咧，佢嚟咗我哋呢啲嘅一啲嘅會場嘅會議啦，參加我哋啲嗰啲公眾參與嘅活動嘅時候咧，佢認識咗咁多嘅時候咧，基本上我喺參加呢啲會議嘅時候，大部分都基本上支持減少即係塑膠，亦都明白咧個背後嘅原因，因為對整體我哋嘅海洋環境啦、生態鏈啦影響好大。咁而亦都覺得而家我哋香港都幾浪費嘅，即係我哋用幾多呢啲嘅其中成品嘅。咁所以我又覺得香港以市民就咁睇個意識就好強嘅，但實質行為上面做唔做到呢？咁我覺得係要有政策措施去輔助佢哋咯。有時如果冇嘅話，想就咁做，但係實際做嘅時候就冇咁做咯。 嗯，我看到你們就有24項的建議，我相信市民都會比較關注，但是你們就即用三個因素去考慮，第一就是必要性，第二就是是否有適合的替代品，第三就是它那個的塑膠物料是否難以回收。我想問其實你們去考慮這幾個的即關鍵因素的時候，其實怎樣考慮它的優次呢？譬如你講到有一點，就是話佢嘅塑膠物料咧係咪難以回收咁樣？咁同埋佢嗰個必要性嘅問題，其實有冇話去針對住唔同嘅塑膠用品嘅特性嘅時候，可能咧係將一啲難以回收嘅就應該係擺咗喺前列，而唔係用一個即係必要性去到處理咧嚇？即係點樣去分個優次咧？ 我哋又未必因為呢三個因素咧。是不是说哪个高过哪一个， 是 三个因素是同时间去考虑的。那我看非 必要性，就是有些东西你根本不用都得的，那就拿现在讲我们的即弃的餐具，你真的不需要用那些即弃餐具，也都有其他代替品，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不是不需要咯。那必要性是重要的，好像现在我们疫情啦，我们戴口罩有塑胶的，那你说我哋可唔可以重用？梗係唔得啦。咁即係話嗰個用嘅塑膠喺某啲情況係必要用塑膠嘅話咧，我哋就唔可以防止我哋唔去用。所以而家我哋用呢三個作為一個原則，嗱呢個係三個原則，就唔係話邊個高過邊一個咯。咁用呢三個原則再睇翻嗰件塑膠物品需唔需要啦。咁好簡單。去到酒店啦，去俾你嗰啲即棄嗰啲洗頭水啦，係咪用膠樽？咁而呢一啲咧，再回收嘅空間又細啲嘅。咁喺個情況之下，我就會考慮，咦，其實有代替品喎、你成大支又唔好派俾佢哋，咁喺呢個情況就唔會產生呢啲咁嘅塑膠嘅即棄嘅塑膠嘅廢物。咁喺個情況之下，我就覺得可以有辦法避免到嘅話咧，咁呢啲就唔係必要啦。咁即係嗰支洗頭水樽咁細支嗰支咧，其實就係冇必要咯。 系，黄永忠啊，我都想去问问咧，就系头先讲咗，即系你哋嗰个优次原则啦。咁我谂好多市民关心可能系个力度啦，即系头先所讲我哋都讲咗五毫子咗好多年，咁而家咧就突然之间咧，虽然就好多惯咗啦，但系如果一讲话改变咧，而家都头先讲紧一蚊至两蚊咧，都讲紧热段倍数计。咁啊，同埋即系其他嘅禁止派发，譬如系雨伞袋啊，或者其他啲嘢咧，都系大刀阔斧嘅进取嘅。你点样去定呢一个咁样嘅力度咧？ 点定呢个力度咧？睇下个可行性有几大，咁同埋个必要性大唔大？雨伞袋咁啫嘛。咦？真系你插咗落去，再咗你个遮，跟住拎咗出嚟，即系抌咗雨伞袋。咁系咪冇其他办法可以取代？咁我睇到咧，原来好多商场而家咧都有呢啲咁嘅雨伞神器嘅，即系俾你挤落去一日抹干咗，咁就冇咗好多水。咁既然系做到嘅话咧，咁呢个雨伞袋嗰个必要性就唔大啦。咁而家因为站喺个市民，你俾我好方便，我挤落去，我唔使搞佢。 系 咁，但系呢啲方便就系我哋要改变咯。因为今次我哋嘅重点咧就话，我哋香港人个即弃文化好强。 系嘅， 咁呢个文化咧唔系三朝两日我哋改得到嘅。咁但系我哋有啲嘢咧喺佢日常生活，俾佢知道呢啲嘢唔应该做。但系我哋如果唔大刀阔斧咧，佢又唔觉得我哋做咗嘢。咁于是继续佢呢个即弃文化。咁所以今次嚟讲咧，我哋系重点咧就是政府是有决心减少呢啲咁嘅即弃塑胶， 咁而嗰個即棄文化係我哋嘅重點，要去打擊佢嘅，因為令到大家如果呢個即棄文化越嚟越弱嘅話咧，將來要減少塑膠就容易好多。 明白，但系咧，头先都其实有讲过啦，即兴文化系其中一个即系要重点去看顾嘅一个问题啦。咁但系睇翻以往咧，即系唔同嘅阶段嘅措施咧，其实当你哋去落实嘅时候咧，因为都系讲咧，即系今次系话意见上咧好多支持，但系实际上做咧有几快同几有效果咧未知。咁但系过往回顾翻啦吓，即系以往嘅做法，即系譬如当年又唔使钱，到由五毫子咁样。咁呢一个咁样嘅转变，其实你哋有冇去做翻一个即系回顾？其实嗰、那个措施或者系点样去令到今次呢件事都会系有你哋预期中之中嘅效果咧？ 嗱，我谂咧呢啲又要睇翻整体嗰、那个形势，过去历史嘅形势同而家形势，而家形势改变咗，全世界都好针对而家塑胶嗰个污染，咁喺联合国嘅大会咧，环境嘅大会上边咧，今年三月开嘅，咁有175嘅缔约国咧签咗个协议，就系要喺2024年能够定到一啲法律约制性去约制我哋呢啲所谓塑胶嘅产品，而减少佢对环境嘅影响。咁而中国亦都有一个缔约国之一嘅。咁所以你睇到咧，即系话大势所趋，你要尽快做。咁而家我哋香港都有啲落后，系咪？咁而另外亦睇到国家嚟讲咧，去到2025年咧。就要減少咗呢啲即棄塑膠，咁國家都行得好快，咁所以我哋喺呢個角度嚟講咧，你話有啲點解咁快嘅一講出嚟三年內做咧？因為我睇到呢啲話呢啲item 咧，呢啲咁嘅雨傘袋，覺得其實好快就可以做喎。如果大家個信息快嘅話，亦都有代替品，咪即刻做咗佢咯。我哋嗰啲咁嘅即棄嘅餐具咁。既然我哋已經諮詢咗啦，舊年諮詢咗話，即棄餐具咧要分階段，亦都要消除咗喺我哋嘅環境裏面。咁既然係咁，我哋亦都零售嗰度咧唔應該再買咯。咁所以點解又會喺三年內咁快做咧？就因為有嘢已經進行咗啦，我哋要配合翻整體嚟講咧。如果我哋能夠咁樣做，就配合到之前諮詢咗做即棄塑膠餐具嗰、那個那個諮詢嘅。咁如果能夠咁樣做咧，我哋去到2050年咧，差唔多又往前走咗一步。但都未完嘅，其實仲有好多嘢要繼續做，但至少咧可以配合到政府已經做咗諮詢啦，同埋配合到國家嘅步伐咯。 明白，因為頭先我都即係有講，我自己都係即係從事一啲可持續性嘅一啲事業咧，就我當然個人嚟講就好支持啦。咁頭先即係黃生你都講過咧，就其實業界嗰邊你都見到可能有啲商場咧，其他地方咧都越嚟越多一啲支持呢方面嘅措施嘅。喺大公司嗰邊咧，其實近年做一啲可持續性嘅方案嘅公司都屢見不鮮。咁但係咧，即係講到自願性嗰方面咧，始終香港最多嘅公司都係啲中小企，30多萬。而另外咧，其實咧飲食業裏邊咧，真係尤其是而家係疫情咧，外賣嘅情況都好犀利。即係你用緊好多啲頭先講嘅啲係咪能夠可代替代品咧？即係外賣呢方面係點樣處理咧？即係當佢哋去同業界溝通嘅時候，你有冇遇過一啲阻力，又或者其實相關嘅一啲即係憂慮咧？你哋會點樣處理？ 啱嘅，你講得絕對啱嘅，家長。今次我哋當我哋做呢啲 interview 嘅訪問嘅時候咧，同啲業界傾嘅咧，業界係有一個即係擔憂喺度嘅，都話咁你有冇足夠嘅代替品啊？嗱，但有好處嘅喎，佢唔反對我哋，佢係反而話咁，如果你有代替品而價錢又合理咧，咁我哋點解唔轉啫？依份我哋落去反商落到街市咧，同我哋傾咧，佢哋咁樣用好多啲發泡膠嚟裝菜嘅。咁我同佢傾嘅時候話，佢哋其實最主要睇未來政府能唔能夠有其他嘅方案俾到佢哋。如果轉到膠，而國內運落嚟又用到呢啲膠籃嘅話，佢哋就唔用咯。即係站喺佢立場㗎，你有冇供應先？如果你冇供應咧，你叫我改，我改唔到，因為決定權唔喺嗰度嘛。咁所以咧，我哋咁多次呢啲咁嘅喺呢啲咁嘅 public engagement 咧，啲公眾場咧，我哋發覺咧 信息是正面的，不過他都要看政府有沒有一些其他的代替品。而我們看到餐具那些呢，其實已經有代替品的，而價錢呢比十年前呢亦都跌了很多的。這裡呢我覺得呢是有機會呢是可以取締到這個塑膠那些這蒸汽餐具。而有最重要一件事，國家2025年呢是要摒棄了啲蒸汽餐具嘛。咁如果中國轉，我哋嘅貨源主要是中國嚟嘅，咁咁喺呢個機會咧，我嘅機會就會大咗咯。 會唔會考慮引入好似即係政府去支持電動車呢、這、一個即係呢一類型嘅支援計劃咧？就係、是、去支持一啲中小企或者製造商友咯，即、就、係、是、做一啲即係非積氣用，即、就、係、是、非積氣嘅一啲用品嘅公司，佢哋可以做到更加多呢啲嘢咧？ 會絕對會，咁呢個喺我哋其中一個提議咧，就話嗱，既然我哋需要有啲代替品，咁政府就應該要俾一啲我諗嘅資金咧，去資助一啲公司去做呢啲研發。咁因為有咁嘅需要咧，就自然會有人投資又研發。但係開頭投資覺得都好大嘅，咁如果政府喺呢方面俾到錢入嚟嘅話咧，咁令到佢個研發會去得快啲。嗰時所以有時咧就睇時機嘅，而家就係一個好時機，社會有咁需要，世界有咁嘅需要，國家亦走到呢一步。咁如果我喺呢一度加多少少力，政府咧其實就好快達到我哋睇到咧，就話摒棄咗啲即棄塑膠，然後用其他更加環保嘅代替品咯。 嗱，黃遠聰除咗即係業界嘅考慮之外咧，我哋都要諗一諗咧，即係市民嘅承受能力啊，到底去到點樣嘅階段啦，同埋佢哋可以接受邊個程度嘅一啲嘅措施啦，或者我哋7:00翻嚟咧，繼續同你傾一傾呢個議題啊，好嘛？好。 被指促進、鼓勵或煽動暴力，違反高等法院發出嘅臨時禁制令，佢承認藐視法庭罪，喺高等法院被判監六星期。另外需付25,000元讼费。法官判刑时表示，被告拒绝应警方要求撤回文章，律政司致函时再度拒绝，直至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至改变主意，因此判缓刑并不合适。大致立被告有真诚协议，而律政司有延误起诉，需负上部分责任。辩方求情的时候呈上超过100封街坊的求情信，岑慕辉亦亲自撰写求情信，承认因为鲁莽犯案，无意鼓出暴力，对事件深感后悔，并就此致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此外，华东嘅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为听日影响广东沿岸。下昼4:00，强台风马勒卡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炎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北风。明日东风增强，展望随后几日云量增多，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快线嘅交通意外啦，同埋较早时喺慢线嘅坏车啦，两宗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车龙相当长噶，龙尾分别排到去近丽城花园，同埋青葵公路近住1号货柜码头。由于去屯门方向嘅交通非常挤塞啦，而家长青隧道去屯门方向是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另外在九龙城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快线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在启德隧道的管道之内。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由于情况比较好了些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了。 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码头，后些少近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这一段比较多车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新马实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这边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车多，龙尾近春园街，司徒拔道下行的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在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就是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上怡道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彩虹道去应该是观塘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挤塞的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碧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呢一段咧，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去到锦田河。最后咧，食安仔提提你啦，想食零食嘅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嘅水果。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海事做发展委员会咧就住管制即弃塑胶嘅公众参与活动咧，今日发表咗一份嘅报告嘅，作出咗24项嘅建议嘅。咁其实有一个嘅重点都几即系值得关注啦，就系喺呢个委员会入边嘅建议当中咧，如果有一啲系可以取代或者系非必要用嘅时候咧，佢哋都认为咧系咪应该要加以一啲嘅管制咧，譬如。頭先所提到嘅嚇，略略簡單提到嘅，譬如一啲嘅平頭袋嚇嘅豁免等等，係咪應該要收緊咧？電話號碼1872311。嗱，電話旁邊咧，我哋繼續請嚟咧就係開始做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嘅主席咧，黃滿忠嘅。黃滿忠你好。 你好，黄生。 嗱，头先咧就讲咗即系一啲同业界之间嘅问题啊。咁但系如果用一个即系市民嘅角度去睇，其实市民咧都要有一啲嘅诱因咧，令到佢哋减少使用呢啲即弃塑胶，特别系譬如胶袋嘅问题啦。啊，见到咧你哋就话即系个胶袋征费咧可以由5毫咧加到去1蚊或者2蚊，但系其实个力度咧，如果你加到1蚊，同你系加到2蚊咧，其实可以好唔同。即是为什么你们好像那个建议的容忍范畴会是这么大的 呢？这样说呢，整体来说我们在个电话调查呢，44%呢就反对我们提升那个征费的。然后我们再在我们做那些这样的公众参与里面呢，9000多个的意见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大约有70%人呢是赞成由1蚊到2蚊之间的。 咁呢度咧就我覺得就係大家嘅取捨唔一樣啦。咁廁所至於係咪唔能夠承受咧？咁我會咁睇咧，我哋由五毫子去到一蚊或者兩蚊，一蚊同兩蚊，我覺得影響就反而唔係咁大，因為我睇到個比數咧，選呢兩個選項咧，基本上差唔多。咁我哋亦都睇翻周邊嘅城市，佢哋收幾多錢咧？澳門而家係收一蚊，咁因為澳門好遲先有呢個膠袋徵費啦，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就話，我哋嗰個咧可能已經係即係低嘅。咁而承受能力呢，我覺得喺一蚊到兩蚊係一個合理嘅。咁到時就由政府再睇返現實嘅情況，因為好簡單講，而家嘅經濟情況唔好，你收佢兩蚊可能個回響會好大，咁收一蚊可能會更加接受。咁我哋因為我哋只係一個方向性嘅提議啦，咁最後政府要決定點樣去做呢，佢啲最後睇返當時嘅經濟環境其他因素再做決定囉。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头先所提到的那些的我们叫做即是豁免的胶袋啦。如果根据你们现在那个的建议呢，就是一些叫做非器物包装而完全包裹的食品呢，就不需要再提供一些免费的塑胶袋这样。 没错。 是啦，咁但係譬如即係有一啲鮮肉啊、鮮魚啊嗰啲咧，亦都應該要保留翻相關嗰個嘅豁免啦。咁同埋你哋亦都係講到就係話，喂，咁究竟即係譬如係點樣去處理呢啲嘅豁免咧？係唔係應該要係個豁免就係話，喂，佢如果一種就有一個豁免，又或者係或者去兩種物品嘅時候，係唔係就係應該要提供一個嘅豁免俾佢咧？其實我想問，即係呢一度你哋話要保留翻一個一定嘅靈活性啦，等政府去制定措施嘅時候咧，可以去到考慮因應住產品嘅種類大小或者每次嘅購物數量咧，而去做一啲嘅即係。決定啦，咁樣。 冇錯。 咁但係即係呢度，如果講翻轉頭，你哋又會唔會係容讓咗一個都幾大嘅空間去俾政府去到處理呢個議題？即係變咗好似冇一個決心可以反映到出嚟啊！ 我又唔我會咁樣睇啦。你話冇決心咧，冇決心就任佢攞添啦。但係呢個決心就係第一，我哋一定要減少呢啲咁嘅平口袋。俾佢哋咁樣去亂用，因為而家好多一啲嘅超級市場咧就咁制度，你隨便掹就得噶啦。咁我哋覺得呢個係不合理嘅。咁亦都有一啲用途咧，就係因為要擠呢啲所謂已經包裝好咗嘅冰凍食品，因為咧有啲水氣。咁但係我哋覺得呢個用意唔大。咁所以我哋點話嗰方面嘅呢啲咁平口袋絕對不能豁免。咁即係話咧，已經好嚴厲嘅啦。即係過往嚟講，你買一個包裝咗嘅一個咁嘅牛奶，係凍喺個凍櫃攞出嚟，你就可以攞個袋裝佢嘅啦。但係而家我哋覺得呢啲完全唔需要。你買一盒蛋，你又可以揾個呢啲袋裝佢，又唔使錢嘅。我哋覺得呢啲亦都係冇必要，因為已經包裝好啦。唯一就是你頭先講一鮮肉一條咁嘅魚或者一塊咁嘅肉冇包裝噶嘛，咁你梗係要俾個袋佢啦。咁你頭先提到一隻，咦？咁你留翻俾政府任佢最後咧，俾幾多個咧？嗱，呢個真係要落地再睇啦，因為咧你唔可以一刀切嘅。但對於我哋調查咧，我哋調查出嚟，而家呢個公眾參與就係七成個人咧認為只需要一個豁免收費嘅袋膠袋。咁呢個咧，我哋就話點解我哋唔跟呢個情況話一個就算咧？因為有時真係要睇你買兩隻雞。可能你嗰個袋擠唔落嘅喎，你咪要俾多個袋咯。咁所以我會咁樣講啦。嗱，我哋一個方向性嘅文件嚟嘅，落到實質去做咧，係要靠執行嘅部門再睇下執行嘅時候咧，遇到一啲實際問題，然後再做呢個決定咧，會來得落地一啲。如果我哋而家就已經決定話你只係俾一個袋咧，可能業界就會反映俾我哋聽，有好多唔同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咧，喺呢度最重要咧，我哋嘅方向清晰。第二咧，我哋留翻呢個權咧，俾翻我哋執行部門，但係佢到時咧有一個清晰嘅指引，唔可以話隨便去。 因為而家就係冇清晰指引咧，就任你攞袋啦。 嗱，但係黃永忠最後我都想問埋，你哋有冇同業界溝通過咧？根本有啲嘢咧，係咪業界而家已經可以即係唔需要咁樣嘅規則咧，就做咗一啲嘅改變先啦？嗱，譬如你頭先講到啲平口袋咁樣，如果你去超市購物咧，你會發覺到係啲收銀員咧，基本上就好自動自覺咧，你買咗一兜嘅雞蛋係已經有曬啲塑料包裝嘅，佢都係自動自覺咧俾咗個平口袋你㗎。即系会唔会反而系觉得有啲嘢系唔需要等到喺个法例上面修改，而可以请业界而家即刻配合你哋就做咗先啦？ 嗱，其实而家已经同业界讲咗，嗱，今次我哋见咗唔同嘅超市嘅代表嘅，咁我哋亦都睇到唔同嘅一啲执行嘅手法。咁你讲得啱，有啲超市咧。就是有你冇你就俾咗个袋你，咁点解呢？因为我听翻前线嘅员工讲咧，你唔俾袋佢咧，佢闹你。咁嗱，我哋真系要理解前线嗰个员工好难做，因为你冇一个规章啊嘛。咁所以嗱，真系我觉得真系要落地嘅，我要理解翻前线咧真系遇到问题，但亦都有啲超市咧，佢哋嘅上高层嘅人咧决定要唔可以俾平口袋，佢真系去到尾，去到收银嗰度。先至睇清楚，然後需要先俾。喺呢個情況咧，亦都有人鬧喎。咁所以咧，某程度政府亦都要做啲嘢啦。由業界自己自發地去做咧，係可以，但係咧會帶來好多嘅誤會。咁我哋咧就會希望咧，就係將來政府有更加清晰嘅豁免嘅條例，再加上更清晰嘅一啲嘅 guideline、一啲指引俾佢哋，令到喺前線工作者咧唔會遇到咁多嘅矛盾喺度咯。 嗯，好，唔该晒你，黄焕忠，倾到呢一度，麻烦晒。黄焕忠咧系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策略工作小组主席嚟嘅，18723。麦家俊，不如我哋又同环团倾倾啊。 好啊， 电话旁边咧，请嚟绿领行动嘅助理项目经理张建业啊，张建业你好， 张生你好， 你好，陈平你好，啊，麦家俊。 我谂集中于嗰24项嘅建议啊，你哋点睇呢？ 嗱，其实基本上咧，我哋对于大部分委员会的建议我们都是欢迎的。首先在个諮詢的阶段，其实我们就认为当局提出的那些举的例子，一些即是塑胶的例子，我们觉得不够具体。我们都见到它其实是补充班，就是说如果有任何的一些即是塑胶的建议，即其他的一些即是塑胶，是欢迎是政府是去再做一些讨论和立法的。咁我哋都係認為係可取，咁但係始終都係缺乏一個清晰嘅時間表，究竟我哋幾時可以達至就係香港去禁制呢啲非必要嘅叫做即棄嘅塑膠，尤其是一啲已經係有代替品嘅即棄塑膠。咁我哋見到譬如佢講到棉花棒，我哋都有講過譬如一啲塑膠嘅一啲嘅牙線棒等等啊，又或者一啲係而家速剪店嗰度你每次剪完头发60元，佢就送一把嘅胶梳俾你。咁嗰啲嘢系咪必要嘅咧？我哋并唔系话禁胶梳，但系有一啲情况，譬如咁样去派发嘅即棄塑胶，佢系咪必要咧？咁样系啦，呢一啲嘅项目，我哋认为系可以去再去谂谂嘅。至于胶袋征费方面，我哋都话其实已经系香港行咗胶袋征费超过11年、12年嘅时间，一路都冇去检讨过嗰个价钱。咁去到而家，我哋见到佢提出1至2元嘅水平，其实中间有一个空间喺度。但系作为环保团体，我哋始终都系认为咧，我哋见到外国嗰个最严谨嘅一个胶袋征费就系去到2元嘅水平，例如系爱尔兰。咁我哋认为，除咗胶袋征费之外，其实最终我哋要讨论嘅并不是加到几多钱，而系最终我哋能唔能够去到一个时间表，几时我哋可以禁止一啲購物膠袋嘅使用，呢、這個並唔係天方夜談，因為喺好多嘅歐洲國家已經係行緊，亦都係做緊。有啲國家早喺我哋6、7年前、譬如法國，佢哋喺2016年已經係去禁止一啲厚度少於0.05毫米嘅一啲嘅膠袋使用。咁所以其實我哋最終要達至減少即棄塑膠，並不是去點樣加呢個膠袋徵費，而係几时可以能够一个清晰的时间表，我们可以开始去展开这个讨论。 明白。张建业，刚才我听到就是 即係但係整體上嚟講，你哋都係同意個方向啦。但係力度上面咧，就即係都某啲情況之下，你哋都希望可能會加大啲。咁但係咁最重要就係個時間表。嗱，一個時間表嗰度咧，其實佢哋而家依一刻咧。提議嘅就係，譬如話啲重要嘅措施，就希望三年內咧就能夠即係完全能夠實施到啦。喺你哋眼中，即係所謂時間表係咪依樣嘢係未夠清晰？而同時間咧，其實喺你哋眼中嗰個正常嘅時間表應該要係點樣咧？ 其實因為譬如喺即氣塑膠嘅問題上面，我哋去年環境局亦都做咗一個管制即氣膠餐具嘅諮詢，咁我哋當時都建議過，我哋認為。譬如呢一啲嘅即氣塑膠項目，我哋認為應該喺2025年之前應該係要全面去管制嘅。咁當然今時今日我哋見到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提交咗去建議，亦都講咗係咪兩三年內。咁但係政府呢一刻嘅回應，佢會點樣去做呢？我哋需要更加清晰嘅。首先膠餐具方面，政府舊年嘅諮詢根據佢嘅一啲建議。2025年我哋并不是全面管制所有嘅即氣膠餐具，因为在外卖层面一啲嘅外卖所使用嘅膠盒、膠蓋、膠杯同膠蓋都係喺豁免嘅范围之内。佢哋嘅讲法係要等到市场有一个成熟嘅可以取代或者可以替代嘅产品出现，佢哋先至会考虑去全面管制。咁我哋见到呢啲就唔係喺未来两三年内可以全面做得晒嘅嘢啦。咁我哋其實早前已經講過，我哋考慮2025年呢個時間係睇到國際嘅一個趨勢，一個禁膠嘅一個時間，我哋其實已經係滯後於一啲嘅先進國家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認為2025年一啲嘅即氣塑膠，我哋應該係可以做到全面管制。 明白。但係頭先咧，即係我諗你大家又聽咧，張生你聽到我哋去同另外同黃滿中去傾嘅時候咧，就係佢都有講過，其實都知嘅。2025年咧，即係佢唔單止講香港咧，即係佢話國家啦，或者全世界其實都有好多嘅指標性嘅都希望達到，但係咧喺即係去同業界傾嘅時候咧，佢話坦白講都係有啲阻力嘅，尤其是喺頭先我都問過話中小企嘅飲食業啊咁樣。咁你點樣睇咧，張生？即係當你去遇到。即都是可能有些业界的反响了，不是说可以那么容易一刀切了，那你会有什么提议？ 那当然其实业界的考虑，尤其是刚才刚提到的餐饮业界，当然他们第一件事考虑是成本的问题啦，因为现在譬如一些环保的餐具或者可以取代 的东西，可能个成本都会比现在使用塑胶会高，但当然我们环保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需要取舍几样东西。首先就是我哋如果政府能够做嘅一方面，就係點樣去鼓励更加多嘅人去減少使用即氣塑膠先。如果我哋唔需要呢啲額外嘅即氣餐具，无论係膠或者其他嘅材料都好，我哋一直都係鼓励緊市民點樣去自备一啲餐盒餐具去买外卖或者去买嘢食。咁你喺堂食嘅层面更加唔需要讲，我哋唔需要去用一啲即氣嘅餐具。 冇错。 咁如果係咁样嘅话，我哋其实见唔到政府有一个好大嘅力度去鼓励市民去做呢一样嘢，去改变呢生活嘅习惯。我哋讲翻以往，其实我哋去讲紧胶袋嘅时候，我哋都系慢慢去改变市民嘅习惯。我哋用多啲环保袋啦，我哋用少啲胶袋啦。其实可能喺当初我哋谂翻过去嗰十几年前，香港人你叫每个太太都会带一个环保袋出街去买嘢，都好困难嘅。但系去到今日，其实对我哋嚟讲呢一样嘢。带环保袋喺身去买嘢，已经变成咗可能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咁将来我哋能唔能够就系再进一步去减少呢？如果能够从市民嘅角度，我哋能够从习惯方面去减少、去改变嘅话，咁相对嚟讲，我哋用少咗即氣嘅餐具，对餐饮业界嚟讲，亦都系能够节省佢哋喺购买呢啲餐具嘅成本。咁当然唔系话能够完全可以 cover 到佢哋可能嘅全面嘅支出。咁但系我哋见到。市场其实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我哋唔系话鼓励人哋去用其他嘅即氣产品去代替塑胶，我哋最终系希望能够用多啲可以重用嘅嘢，但系喺弥补而家唔用即氣胶嘅餐具嘅话，我哋亦都有一啲唔系胶嘅选项系可以去弥补到而家嗰个流动。 好啊，唔该晒你吓，张建业倾到呢一度啊，绿领行动嘅助理项目经理。咁啊，政府有一个回应嘅，佢哋就话咧，欢迎委员会提出嘅所有建议。而呢，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就话，佢哋会喺4月25号立法会嘅环境事务委员会咧做进一步嘅交代同埋回应嘅。1872321，有位听众胡生喺度，胡生你好， 你好胡生， 系你好啊， 系有咩睇法，胡生？ 我覺得咧，基本上咧，無論係啲關注團體又好，或者嗰個咩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又好咧，我覺得佢哋有啲地方咧，即係捉錯用神嘅。其實就話啲市民應該增強嗰個環保意識啊，點點點啊，或者增加嗰個徵費啊。其實依個問題就係話到，既然好似剛才位張生所講咧，就話既然都已經有好多可以替代嘅物品，咁點解唔可以即係盡快？是去用呢啲替代物品呢，咁刚才讲就话到就係因为啲中小企就觉得一係用塑料嗰啲嘅就会有成本低，嗰啲嘢成本高。咁梗係啦，咁因为你唔去即係係用一个嘅强大力度係去 将 嗰个嘅可以用替代嘅物品嚟去大量生产。咁点样可以大量生产呢，就係话焗住嗰啲嘅真係要真係中間 intermediary， 即係嗰啲使用者咧，一定係訂呢啲，咁你先正可以係真係咧，個量大咧，就自然嗰個嘅成本就會係低嘅啦嘛。即係等於我哋口罩一樣，係咪？即係初時冇嗰陣時候好貴，咁但係一大量嗰陣時候啊，即刻冚冷啲嘢就跌翻曬啦。而家差唔多跌翻係好幾貼近係疫情之前咁樣啦，啱啱先啊？你測試棒都係㗎，係咪先？咁另外關於嗰個徵費嗰、那個。嗰度咧就喺度爭拗緊，就喺度話係咪加大兩倍啊，加大幾多倍？其實我覺得呢個亦即係亦都係由頭到尾政府係做得好錯嘅，因為咧基本上除咗第一期即係呢個徵費開始嘅時候，政府係收咗呢啲錢，但係佢收咗啲錢之後咧，佢冇交代自己點樣去推動環保啊嚇。跟住第二期咧就將嗰啲錢就話咧商家自己代翻。咁其實你商家自己代嗰陣時候嘅，其實商家佢做啲咩環保嘅嘢啫？佢冇有因去做啲咩環保嘢，反而呢筆錢啊，而家收五毫子又好，有啲已經係收緊一蚊嘅啦。其實佢哋根本就等於咧，就係、是、等於佢哋做生意嘅成本啫。咁、我覺得根本咧就即係環保署同埋、政府咧係做得非常差勁嘅，因為咧應該佢係要自己呢個叫 levy 啊，徵費啊，徵費應該係政府佢自己代咗之後，跟住有個獨立嘅 account，然後話俾人聽，應該呢一筆錢去點用。就唔係咧，就由得佢哋出邊嗰啲嘅商家代咗之後，都唔知我哋做咗去邊度。 好多謝曬胡先生嘅意見啦。不過我諗都要睇睇咧，即係政府稍後之後啦，向立法會去交代嘅時候咧，佢哋會覺得即係點樣可以推行啊呢廿幾項嘅建議啦。尤其是佢哋話即係即係歡迎即係提出嘅所有建議嘛。咁但係力度到底點樣實行咧，要等遲一步啊，留意一下政府嘅回應啦。嗱，不過麥嘉俊啊，其實咧我哋又可以即係傾傾另一個議題啦，就係、是、咧。政府啊，尋日宣布咧，會係下星期透過680个嘅服務點或者渠道咧，向60岁以上嘅長者咧免費提供啲快測嘅套裝嘅。佢哋係可以去到啲地區康健中心啦、地區康健站啦、衛生署嘅長者健康中心啦，又或者係一啲社署資助嘅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啊、單位啊等等去索取嘅。究竟一項舉措可以達到一個乜嘢嘅即係公共目標咧？或者我哋7:30新聞翻嚟。傾傾啊， 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方遠南報導新聞。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提交提名表格嘅期限結束。選舉主任法官楊家雄在限期之前接獲李家超一份提名表格。特首選舉提名期本月3日展開，本星期六結束。由於明天和後日都是公眾假期，因此提交提名表格的期限是今日下午5時。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將在提名期結束後7日之內在憲報刊登公告，公告有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姓名和提名候選人的選舉委員名單、選舉委員姓名。選管會將為候選人及競選團隊舉行網上簡介會。 本港新增1043宗新冠病毒确诊，医管局再呈报多54宗死亡个案，第五宗疫情累计有超过118万人染疫，8789人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一宗南非输入个案证实带有 Omicron BA.5 变异病毒株，24岁男患者由南非经泰国本月6号抵港，在检疫酒店第三日确诊，目前已经康复，仍在酒店隔离，他没有同行人士，同层住客会加强检测，而同一航班未见有大量个案。中心说 BA.5 病毒最早在南非发现，这名男子感染可能是由于当地流行这种病毒，当局会密切留意情况。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第四剂科兴疫苗，并呼吁已经接种三剂新冠疫苗的60岁或以上人士适时接种第四剂。林郑月娥接种疫苗之后，在负责统筹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陪同之下，视察疫苗中心运作。陈肇始亦在现场接种第四剂科兴疫苗。政府经参考专家建议之后宣布，已接种三剂科兴或伏必泰疫苗的60岁或以上人士，在接种第三剂最少三个月之后，可以接种第四剂疫苗。合资格人士可以到各个社区的疫苗接种中心或公立医院的新冠疫苗接种站领取即日抽接种疫苗，今日起亦都可以通过网上系统预约接种第四剂。油麻地一间银行被劫去14000元，独行贼在逃。警方说，事发下午3点几，一名男子进入位于弥敦道556号的涉事银行，向职员递出纸条声称打劫，并亮出一支怀疑手枪物体。职员交出14000元现金，男子其后逃去。有职员尝试追捕，见到疑匪登上巴士逃走。警方说，涉案男子约40到50岁，由于他并没有开枪，警方无法肯定案中手枪的真假，已联络巴士公司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炎热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北风。听日东风增强，展望随后几日云量增多，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屯门公路那边的交通。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的意外和坏车虽然都清理了一段时间，咁但系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一带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车龙就排到近柴湾角。另外呢个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金竹角的交通亦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咗长青隧道，龙尾喺长青桥。而家长青隧道去屯门方向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新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繁忙，东行的车龙排到近海丰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就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而家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过咗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车龙都系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逼街。新界方面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段嘅交通比较繁忙，咁都系受到较早前屯门公路嗰边嘅意外影响啦。而家车龙排到近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嘅车龙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家庭医学学院、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亚洲防盲基金会。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嗱，麥家俊啊，剛才講到啦，即係下星期二起咧，政府就會透過680个嘅服務點或者渠道啦，向60岁或者以上嘅長者咧免費提供快速抗原測試嘅套裝咁樣。咁政府就話係為咗鼓勵佢哋咧不時自愿檢測及早發現染疫同接受治療，避免病情惡化。其實你覺得政府呢個舉措咧可以達到一個即係乜嘢嘅效果咧？ 我想即係從政府個角度嚟講，就係可能即係喺依一個年齡群組裏邊咧，即係可能佢哋個接種率可能都係偏低啦。 嗯， 咁啊，即係亦都同時間咧，即係個死亡率亦都係即係有數得計，都真係相當之高嘅。咁啊，所以即係喺依個咁樣嘅狀態之下，就不如即係由源頭開始啦，就睇下希望咧令到佢哋可以即係做多啲檢測。咁咧就即係譬如喺個公共資源運用上面啦。或者係即係佢哋家人誒點樣去即係幫助佢哋去處理一啲一啲咁樣嘅染疫狀況啊，咁都可能會有多啲嘅啲準備。咁啊，當然即係呢個係我哋自己從政策角度嚟講睇，即係揣測佢哋嗰個原意啦。咁但實際上嚟講咧，即係都會引申咗好多其他嘅討論啊，即係喺公共資源運用上面咧，即係究竟而家就俾長者咧就會有呢啲咁樣嘅服務啦。咁但係其他年齡組別或者其他嘅群體，咁啊點解又唔會得到啲咁樣嘅幫助咧？咁樣咁啊，依度都係一個即係值得去討論嘅一個地方啦。 嗯，嗱，除咗同佢哋派發之外咧，咁往後嗰個跟進係點樣咧？譬如佢測試到佢要呈報嘅時候，啲長者係咪會都可以方便地用到嗰個網上嘅平台做即係懂唔懂得用嗰個網上嘅平台去到做呈報咧？甚或者就係佢哋識唔識得點樣進行嗰個快速檢測咧？1872311，大家都要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請嚟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你好， 係燕平你好， 你好，下晝麥家俊喺度。好快啦，你點睇政府今次向60岁以上嘅人士派發快速測試呢個做法？你覺得可以達到咩效果？ 咁快速測試一定係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多啲人去習慣用，不过咧，我有样嘢想讲咧，我哋而家嘅快速测试咧，就系同专人采样唔同嘅。 嗯， 专人采样咧，大部分咧都系一个叫做浅鼻浅喉嘅做法，即系个鼻就好轻咁撩嘅撩，跟住个喉咙就少少啦。咁就准确度其实就都唔系100%嘅。咁啊，所以最近呢有啲人咧就講陽翻深圳，咪即係好多啲個案帶咗入去啦。因為其實佢未入去之前咧都做兩次噶嘛，但係都用呢啲方式。咁所以咧，我就會呼籲大家，當你呢、這個即係、就是、自己快速檢測嗰個咧，你真係要即係點講啊？適用嗰支嘢先得，先至會準確嘅。我又覺得好多人咧。其实就怕即系个鼻哥敏感咧，就唔系真系督入个鼻咽。你唔督入个鼻咽咧，其实又唔系好准。咁我反而觉得点样用嗰样嘢，先至真系确保到佢系真系有冇确诊。 嗯， 咁似乎出边唔系好多人认真喺呢方面去讲多啲。 嗯， 又或者自己做个人咧，好怕整亲自己。 嗯， 咁去到咁上下咧，就收手咧，其实就唔准确嘅。 嗯， 咁所以你派几多出去都好咧， 都是一个形式上的，就是自我安心。 嗯系啦，这个就需要一个配套嘅教育啦。嗱，咁但另一方面咧，由于啲长者咧，佢每次可以攞到五份嘅测试套装啊嘛，咁我谂大家都知啦，即系有啲长者咧，佢就会觉得自己出街都少嘅，咁应该佢哋会觉得吓即系感染到嘅几率咧就唔大咁样。咁但系反而咧，佢哋嘅屋企人咧，可能因为工作关系或者系而家翻学都需要每日做呢个快速抗原测试嘅时候，其实担唔担心？会不会有一些状况可能是长者拿了之后其实未必是用在他自己身上反而就是给了他们的家人用呢、嗯 这个都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原本的原意呢是给长者的那其他的人呢就即是自费那这件事你防止不到的、哦 嗯、 那跟着就说了现在这件事呢就十蚊一隻， 嗯， 啊，咁啊，今日我喺教育事务委员会咧都讲起学生复课咧， 嗯， 竟然政府话按有经济需要俾，嗰、嗯那个又真系硬耳嘅。呢、這个世界强制嘅嘢就一定系免费嘅， 嗯， 如果你强制咗个嘢又唔系免费，又要按经济需要咧，呢、這个先例一开咧后患无穷。将来你点样推动任何强制性嘅嘢咧？ 嗯。即是这个原则性的问题啦。 是啊你现在这个是自愿的都免费给人、哦 嗯、 但你翻学是强制那你强制还要分按经济需要、 嗯、 是不是所以长远计因为它不是口罩口罩现在出面买一蚊一只、 嗯、 那可能很多人都就是怎么说啊都负担得起啦那但是你这些东西是10蚊那所以政府怎样去令到多些人去自愿验测就不是真的分长者啊成呢这个真的要想的。 嗯。 那都是一个短暂时期啫我想过多几个月两三个月到啦是不是当他大幅回落的时候就没有这件事。 嗯。 那所以在这段时间呢我反而觉得真的那些人拿了给其他人用啊或者成、 嗯、 总之有人用就好过没人用。 嗯， 我想解，但系你用咧，你又唔好自我安慰、哦，了几了冇事啦，冇事啦咁。如果用啊，真系用；如果你真系中招，真系帮下手，唔好出街。 嗯， 因为出街咧又带咗俾第啲人咧，就没完没了咧，条尾就断唔到嘅。 明白。 但系我就我意思即系话，即系要用得嚟适用，但系咧就应该其实尽量俾人提供几多几多，都系一个短暂时期啫嘛。 嗯， 如果唔系咧，你嗰啲问题送免费俾长者，长者俾咗其他人，咁于是我又话点点防止啊、防范啊，咁系咯。 系啦，田北辰啊，即麦家俊啊，咁咧就其实头先都我哋嘅讨论咧都带出咗一个都几值得深思嘅一个地方嘅，就系、是、公共资源嗰个运用上面。因为头先你都话你今日都有去反映过咧，就系、是、其实喺一个即系学童嗰方面咧，即系如果你哋要强制性地。要他们去做检测但你又不是去免费派发给他们其实在整个原则上呢是有些问题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在你的看法里面公共资源呢就当然是有限的。如果要去很有效地去做到一个防疫的效果的话呢你觉得那个优次的次序应该是怎样呢 我认为短暂的东西、 嗯、 你就应该松手一点。 嗯 少数怕长计、 嗯、 你短暂的嘢，你尽量令到多啲人去做呢样嘢咧，你应该尽量免费、 啊，有数得计啊嘛，系嘛，系啦， 系，但系有啲嘢持续性一路落去咧，你就唔可以唔坐低冷静啲去计一计， 嗯， 如果持续落去，我条数，而家我哋讲紧啲物资，我自己睇都系短暂嘅啫， 嗯。 是咪？你而家香港越嚟越多人确诊，确诊咗之后佢就打针率又起啦，系咪？咁虽然人哋话如果你复常咧出嚟就又会得嗰啲确诊个案起，但系你谂下，而家确诊个案起大部分人屋企其实自己都好翻，口服药咧，而家任何医生都可以同你攞到。 嗯， 几重保险，方舱医院又有，如果医院冇位，方舱医院可以去。有人睇住你先，又有隔离中心。今时今日，我哋香港有嘅嘢同三个月前差好远喎。 嗯， 同埋亦都已經有咁多人確過， 嗯， 即係由佢哋話啊嘛，確實一次當打咗一次針啊嘛， 嗯 嗯， 係咪？咁所以其實呢三個月香港係一個完全係冇準備，完全係好容易俾只病毒攻擊嘅情況之下，去到樣樣嘢都唔同曬嘅話咧，咁你仲有任何嘅嘢短暫需要做，我覺得你唔好計咁多啦。 嗯，明白， 即系应该系俾咗佢先。 咁但系有一样嘢就即系政府一直都好头痛啦，就系、是、我哋一开始头先所讲啦，就系、是、嗰个长者里边个接种率同埋死亡率嘅问题，即系接种率低，死亡率高。到到而家就算个疫情咧，嗰个每日确诊嘅人数咧都开始回落啦，但系其实即系嗰个死亡人数个比率啦，或者系嗰个年龄层嗰边咧，其实都冇解决过呢个问题。咁所以其实喺呢一个方面，你会唔会喺度体谅到政府系真系要去多啲去即系要佢哋去做多啲嘅防疫啊，即系去做检测啊，定还是其实用另一个方式咧？ 我同你分享一样，我自己都唔相信嘅。 好， 我今日办事处喺屯门， 嗯， 我今日办事处做咗一个一日嘅打针， 系 搵咗啲医疗机构嚟， 嗯， 系唔使预订嘅，行过嘅、 嗯， 竟然行过人啊！我一日留咗几十个、一百个， 吓、 啊，即系而家去到个地步。其实你要找人打针，你要真的将他摆在他面前。我今天做了一个老人家，他说他一针都未打过的。 嗯、 他走来跟我说，他说我看报纸说你打第四针，我说是啊。他有什么反应啊田议员、嗯、没有啊，几 OK 啊。 嗯、 他说这样啊，那我刚刚行过，我一针都未打过，我说哎欢迎欢迎。今天又来打第一针啦、 嗯。 但如果他没有行过他不打的。 嗯、 我哋成日假设啲人哇，即系计而嚟计去，计到好尽，决定唔打。我唔知有几多长者啊，系根本佢都唔为意，佢又觉得唔关佢事，又唔方便，佢费事去 book， 费事去订，就系咁啦。 嗯， 咁所以如果多啲令到佢系好容易做得到嘅话咧， 嗯， 慢慢慢慢成咗个风气。今日好多人走嚟问我几时可以打第四针、啊。 嗯， 即系啲老人家咧，以前真系未听过嘅，咁、嗯、所以社会其实变紧嘅。 嗯， 系啊，阿田北辰啊，又顺带即系问另倾一倾另一个嘅问题啦，就系、是、今日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话咧，根据即系中央嘅通知啊，就唔会按基本法咧就住呢、這个政务司司长嘅一职咧作出一个新任命，亦都系依循中央嘅意见咧吓，亦都港府亦都唔会做一个署任，即系话政务司司长嘅。这个职位就会悬空到下届政府上场了。咁由于其实政务司司长佢都在很多委员会入面咧担当一个主席的角色啦，譬如你曾经是做过委员的扶贫委员会啊咁样，咁佢原本个主席都是政务司司长嚟噶。其实你点睇即系而家呢三个月就会冇咗政务司司长呢个职务嘅呢一个情况咧？对于譬如头先所讲嘅呢啲委员会啊等等嘅运作咧，你觉得会唔会有任何影响？ 首先我数一数咧，好似得翻两个月啫。 啊，系又系又系， 你 都讲得啱喎吓，两个几月啦， 两 个半月啦吓， 时间过得好快。 依家得六十日，咁嗰啲会咧，通常系一个月一次或者两个月一次，开唔开到一次都成疑问。 嗯， 如果你纯粹讲扶贫委员会咧，呢一届扶贫委员会咧，根本就系林太之前做政务司长嘅时候成立嘅。 嗯， 佢又最熟噶啦。 嗯。 是咪咁啊？老实讲，后边帮佢计好多数咧，就系罗志光，即系睇住关爱基金啊，好多嘢啊咁。咁所以喺呢个扶贫委员会咧，未来两个月开到几多次会，我都成疑问。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问题，反而系抗疫嗰度咧，佢曾经公开讲过嘛，最近佢话好多政策佢拍板，但系执行就靠政务司长去执行同协调啊嘛。 嗯。 咁执行同协调，似乎我觉得系林太比较弱啲嘅。佢、 嗯、 最叻就系睇完晒啲政策，评估风险，跟住拍板做定唔做。咁所以呢两个月，如果佢自己去执行去协调啲部门咧，咁我唔知啦。嗰度会唔会啲嘢又开始慢翻啲咧？咁但系当然啦，阿聂德权就仲喺度嘅，都帮佢睇住好多关于抗疫嘅嘢。咁总括嚟讲，我觉得日就。都可以接受啦、 啊、有冇见到有啲即系已经 見到的影響呢？即係因為其實整個抗疫裏面，頭先田北辰都有講啦，就係即係個執行上係緊要嘅。咁啊，雖然而家個疫情好似都開始回落啦，咁但係即係始終都不能夠掉以輕心啊嘛。嚇，有冇見到相關嘅？ 但我一路都唔知道到底聂德权同阿李家超當時佢哋嗰個分工係點嘅。 嗯， 真係我唔係好知 道。嗯， 係咯。咁所以如果阿林太同阿聂德权兩個，即係真係好專注喺嗰樣嘢，得嗰六十日，咁啊，佢都講到明，應該都唔會搞全民檢測噶啦。 嗯 嗯， 咁剩翻落嚟就係而家嗰啲即係派物資啊，呢樣嗰樣咁。我覺得就應該都可以嘅。 好多謝曬你，田北辰傾到呢一度啊，係原正實卓嘅立法會議員嚟嘅。跟住咧原正實正原卓嘅立法會。会议员系跟住有一个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就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大窝口上文苑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元朗水边围湖水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一起走过， 第一次剃头嗰个感觉如何？ 好伤心嘅， 你一把啊咁靓嘅秀发， 但系有你知唔知嗰时兴咗白炸头啊？剃一半，因为后面有头发，咁佢打得好，打得好后面扎条辫， 系 啊，去游水就好笑啦嘛。你一落水，你咪一条光秃秃，后面啲头发飞入边，咪就白炸咁样。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宝佩如，仲有我尹天照同放天佑一起走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麦嘉俊刚才我哋就同咧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咧田北辰倾过咧，就系关于将即系快速嘅检测包咧派俾60岁或以上长者嘅呢一个措施咧，佢嘅一啲嘅睇法啦。咁但系到底实际去到派嘅时候会点样派法咧？会唔会系都一个严谨嘅程序去派咧？吓咁啊！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系圣雅各福群会持续照顾服务嘅高级服务经理吴海。海荣嘅吴海荣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 系 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你哋作为个服务单位咧，你哋会点样去派发啦？即系譬如啲长者去嚟到嘅时候，需唔需要做一啲即系攞咗个登记啊吓咁样咧吓？ 系嗱，我哋最主要就睇下长者嗰个需要啦，因为而家咧我哋长者中心大概有2000多位长者咁样啦，有一半咧有家人支援嘅，咁中心咧系需要支援一啲经济有困难啦，同埋社交网络较弱嘅长者嘅，咁疫情开始到而家啦，其实社区上都有唔同嘅团体啦、企业咧就捐赠咗一啲物资嘅。政府喺较早之前咧都有向每个家庭派发嗰个防疫服务包啦。咁所以咧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咧，系一啲经济有困难、完全冇家人支援嘅隐蔽同埋落唔到街嘅长者系有需要。咁数量大概有200多位咁样样咯。系啊，咁我哋其实咧喺当中咧都会睇到咧佢哋究竟识唔识用咧咁样样。咁我哋就会以外展嘅形式去派发俾佢哋嘅，咁我哋喺门外交收啦。如果佢哋真系唔识用嘅，我哋都同时都会制作咗一啲即系检测包嘅使用须知啦，咁样样。好似政府今次咁咧，都有一啲图文并茂嘅使用须知，同埋短片嘅 link 咧，去俾长者去方便使用嘅。咁我哋其实主要系派发俾我哋嘅服务范围嘅区域嘅。咁现时咧，我哋会派发俾经济有困难啦，同埋头先我讲嘅社区支援薄弱嘅隐蔽，同埋落唔到街嘅会员嘅，咁会员咧打嚟中心登记已经就可以噶啦，咁咯。咁如果非会员就点样处理咧？咁以我哋湾仔区去嚟讲咧，咁我哋咧就同咗地区康健中心去沟通过嘅，非会员咧其实就可以联络佢哋领取嘅，咁样样啦。 即系嚟紧政府免费派发呢啲嘅测试套装咧，你哋都系会用翻即系头先嘅方法去处理嘅。咁即系佢哋系咪话都要经过一个譬如就算系你哋会员啦，都要有啲嘅预先登记程序啊，先至可以攞到咧？咁同埋譬如嗰个派发嘅频率啊，又会点样去处理咧？因为每位长者每次系可以攞5份嘅测试套装噶嘛，咁你哋嘅做法会系即系定期咁样派啊，定系会点样做啊？ 我哋係一次性咁樣派嘅啫，咁樣樣咯。咁所以咧，我哋就係每位長者，即係如果我哋衡量各以我哋頭先講嘅兩樣啦，就係、是、經濟支援薄弱嘅，同埋經濟有困難嘅，即係社交支援薄弱同埋經濟有困難嘅，咁我哋就每人派五份咁樣樣咯。咁我哋即係因為我哋其實都會唔夠嘅話咧，我哋咧都會同社署嗰度去講翻，咁睇下即係嗰個跟進又會係點嘅咁樣。 但唔好意思，我想搞清楚一樣，因為而家政府公布嗰個新措施咧，下個禮拜二開始嗰個新措施咧，佢基本上就係60歲以上，唔理你任何嘅經濟環境，你都係可以攞到嗰個快速測試套裝。只不過個原則就係咧，即係佢哋係需要係一啲中心嘅使用者，包括咗係啲地區康健中心啊，又或者係長者嘅中心啊咁樣嘅噃。即係如果係講緊下個禮拜二嗰個做法，照道理係咪逢親你哋嘅會員嚟嘅時候，佢都應該係可以攞到咧？ 因为我哋咧其实我哋会员咧头先都有讲嘅，我哋大概2000多个啦。咁因为我哋喺疫情开始嘅时候，较早之前咧，我哋都有啲物资俾咗佢哋嘅。咁所以我哋睇到而家呢个阶段咧，系有需要嗰啲长者咧，系经济有困难，同埋系冇家人支援。咁社署都有讲咧，就系咧系俾我哋嘅会员啦，同埋服务使用者啦，同埋系有需要嘅长者嘅咁样咯。系啊，咁所以我哋就会用翻呢个条款，我哋去筛选翻而家呢个情况系有需要嘅长者嘅。 咁但我想问清楚，就系寻日政府公布呢个措施啦。其实当局有冇同你哋去到做沟通嘅？即系派发嘅时候，佢哋有冇话期望今次嗰个派发方法会唔会同以前有所不同？ 哇！即系协调啦，即系相关嘅资源协调啦， 吓。系咯。 相关嘅资佢哋因为之前系通知我哋去帮手去派发嘅咁样咯。是啊是啊，咁样。 即系帮手派发嘅意思系佢即系公布咗之后就会联络你哋，话我哋已经有一批物资啦，就希望咧就各大唔同嘅社团，包括系你哋嗰个嘅团体，都可以希望将你哋接触到嘅长者都将佢哋派发物资，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因为以往我哋我哋地区长者中心咧都做翻我哋地区协作嘅角色啦。我哋同样地即系嘅过往派发物资都系咁样样嘅，系啊，即系都系政府就会叫我哋去帮手去派发翻俾有需要嘅長者咁樣，咁我哋嗰個篩選，咁佢哋都係俾翻一個即係話有需要係點樣樣咧？咁就係以翻唔同中心或者係唔同機構去篩選咁樣咯。 咁我想問，即係你哋今次咧，除咗係就咁派發呢啲嘅測試套裝俾佢哋之外啦，你自己睇咧，其實需唔需要再多一啲嘅服務配套俾佢哋咧？因為而家講緊嗰個派發嘅層面咧，就比起以前應該更加廣泛噶嘛。 因为咁嘅，我哋其实咧，佢哋系话有需要过嚟咧，去拎呢啲检测包之余咧，我哋其实亦都会睇翻咧，佢系需要啲乜嘢嘅。咁我哋政府因为之前咧都有即系为俾一啲物资我哋中心啦。咁如果佢真系需要一啲防疫物资嘅，我哋都会俾啊，一啲干粮啊、食物啊，我哋都会咁样去俾嘅，咁样咯。 咁但系譬如今次派咗之后，会唔会都教佢哋点样去用啊？等等咁样啦。 会啊会啊，我哋其实政府今次咧，佢都有制作咗咧一个检测使用须知嘅检测包使用须知嘅。咁其实嗰字体啊，同埋咧都有啲图画咧，可以咧教啲长者嘅。咁我哋过往都会教啲长者如果耳仔好啲嘅，我哋喺电话啦。咁甚至如果只眼啊或者耳仔唔好嘅话咧，我哋会上门喺门口咧教佢哋点用嘅。 好啊，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唔该晒，系吴海荣，系圣雅各福群会嘅高级服务经理嚟嘅。咁啊，即系我谂都要睇睇咧，究竟长者会有几积极地去攞呢啲套装。 这个都唔容易噶，因为即系其实头先阿田北辰都分享过啦，即系其实好多长者都即系未必知道有好多呢啲咁嘅资讯，咁啊睇嚟咧都仲有啲工作需要做。 好，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